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的北风明显。由于呢光照充足，目前呢南郊观象台气温超过了10度，空气非常的清新，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日落后呢风力减小，气温的下降较快，昼夜温差大，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情况，今天下午呢晴，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那么今天空气污染的条件呢，是今天下午啊北京地区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装修方面的内容。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康宝电器的智利。智利你好。 哎，大家好。 那么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把在厨房装修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大家提了醒了啊。那当然这些内容呢对你有帮助。那么下面呢，刚才我也提到了，智利呢是做这个电器的哈，比如什么这个油烟机啊、灶具啊、消毒柜啊、橱柜啊、衣柜啊、榻榻米等等啊，其实您都在做。 对，厨房的这些东西我是从头做到底的。 而且我发现不仅是厨房啊，其他方面像什么卡特米啊、衣柜啊，这些也都涉足了。 对对，全屋的，因为干这个干的时间 全屋定制、 比较长了，这些东西这一块的话，我不说我自己有很专业，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前期的一些预埋的东西我很了解，因为我是迁入的他们你比如说你家装修的东西，装修完了之后后期出现的问题，我很多时候都是我去出面去解决的。在你没装修之前，我 你给我提到的问题，我就知道你将来会面对什么样。我一到你家一看，我就知道你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难，我都会知道。所以我要把这些东西反馈到在之前的销售的时候，或者是在你之前要做装修之前，我要把所有的能我知道的能改进的尽量的去改进，尽量去完善。 嗯，就非常有经验哈。所以呢，如果关于这些方面，要想问问题的话，想跟这个智利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短信啊，咱们就可以交流了。那上半段的时候呢，咱们说到哈，就是说烟机呢，目前有四大类，有中式的烟机、欧式的啊、侧湿的、侧吸的啊，还有这个下排式的啊，这么四大类的烟机。那实际上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选择什么样的烟机呢，还是看您家里的具体的状况啊。那么在买的时候一定要看几个指标，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它的排风量啊，现在的这个排风量呢，一般都在15到20立方了。 对 啊，这是一个指标， 大的都在23了 啊，23了啊， 都在改进，慢慢都在提升。 另外就要看它的风的压力是吧？ 对，排压的风压的压力，就是排风量排到公务烟道里边这个压力有多大？一般这个压力呢是现在是380，480，在这个之间都还可以。有一些品牌呢已经达到700多的也有啊，个别单型号的机子。 所以这两个指标咱们一定要注重一下啊。另外凭您的经验来看哈，因为对咱们中国式家庭的这个布局啊，厨房的状况您比较了解哈，您觉得这四大类当中的，如果大家选择的话，哪一种可能更合适一点？ 我觉得还是侧吸的和这个欧式的相对来说比较考虑比较优先一点的，中式的因为这个已经好多年前都在使用这个了，它外观不是特别美观，如果说你家里的装修装的是比较新中式的或者是简约的啊，这种的话我建议去可以选择一下侧吸的，侧吸的现在它的技术，因为它的电机采用下沉式的电机啊，它力。电机离这个做饭的这个距离呢比较近，所以它能快速的把油烟排走，而且呢在你做饭这个人呢他的安装的位置呢一般是在85左右，也就是在1米5、1米6那个样子，那这个做饭的这个人呢就不会闻到吸到油烟这个烟，所以侧吸呢对做饭这个人和不做饭的人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 实际上就是简单说呢，它这个灶台啊离这个吸油烟机呢比较近啊， 对， 然后呢这个烟一出来以后，这个侧吸的话呢就把烟就吸走了啊， 对， 它不会烟再往上走到您的这个鼻子的位置啊， 对，没错。 另外从这个分类来讲呢，有这么四大类，就是中式烟机、欧式烟机和侧吸式烟机以及下排式烟机。那有没有就是说既是欧式烟机同时又是侧吸式的烟机融为一体的？ 现在有很多侧吸式的烟机呢，它是面板可以打开的，侧吸也叫直吸，侧吸直吸就是它现在侧吸的那个电机采用下沉式啊，往往有时候你不注意它是一个45度的角啊，排到一定程度啊排不完就飞走了。但是呢现在的油烟机呢都有一个自动张合的这个面板，当面板开启的时候它起到一个欧式的一个拢烟的一个效果，欧式的大家都知道吸力是比较强的是吧， 对对对， 烟是往上走，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集烟腔能把烟机罩在这个里边去。侧吸的呢之前的侧吸呢前两年可能是刚出来的时候呢，侧吸它没有一个拢烟的一个地方，全靠这个很大的一个吸力能吸油，如果说爆炒的一瞬间你的油烟排不完就会瞬间就飞走了，就你污染到你的。然后呢现在的抽烟机呢它前面的面板都带一个自动张合的这种面板，当它张开的时候呢就起到一个欧式的那种侧吸的拢烟板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烟机就是在大家选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它这个面板烟机的侧吸的烟机的面板呢可以自动打开的，相对来说比较会好更好一点。 好，那也就是说现在侧吸式的烟机的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先进了哈。 对， 既可以拢烟啊，就是说你的烟没有吸到的可能跑出来的它也能给你逮住哈。 对， 另外 呢又有这个侧吸式烟机的特点，就是它比较矮，离灶台比较近啊， 对， 第一时间就把烟子就吸走了啊。 对，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呢，还是您的经验觉得这个侧吸式烟机比较好啊，但是一定要买那种能够开合的， 自动开合的这种抽烟机， 侧吸式烟机啊。 现在烟机它种类也很多了，因为电器呢，你看它这之前是走下坡路的，这两年你看电器越来越走上坡路了，特别是今年就开始起，就是一个上浮的一个表现了。抽烟机这一块，也就是大家都在现在所有东西都在搞研究搞智能化，抽烟机这一块也有很多智能的。你比如说抽烟机之前只是抽烟，只是抽烟，而且很单一，中式和欧式的这种，现在有侧吸下排式的慢慢延伸。抽烟机呢，现在就是有很多厂家又搞了一些声控的。智能化的，比如说你说哎开启小米小开启哎油烟自动 它就开了 啊、哦、你说我今天准备还有一些我前一阵子我去看到有一些就是厂家他做的有一个这样的抽烟机，就是比如说你想做什么样的菜，就像咱那电饭煲一样，比如说你炖汤今天你说我煲个汤，它就会给你调到合适的档位。 对，煲汤式的吸烟。 对对对，都就很智能的。还有一些电视比如说上面听歌了，电视这些东西都在一个烟机这个显示屏，让做饭的这个人呢不至于那么 枯燥 无味 更既有情绪一点 对。 但是据我所知呢，这种智能的当然固然的方便也舒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功能越多的话就容易卡壳，容易出问题。 这一块呢功能多呢，自然而然它的问题节点就会多嘛，对吧？相对来说问题节点就会多，就像水管一样，直的通过去，可能它中间就不会牵涉有很多麻烦，如果焊几个接头，它可能会考虑的几个接头又要不要会漏水。但是现在的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 产品也是慢慢的成熟， 对，慢慢的在成熟，慢慢在完，就是 完善。 你比如说之前的那个是按键版的，就按下咔开了。现在很多都是触摸屏的了，你知道这一个小小的触摸屏，大就是每个厂家他要研发这个触摸屏的话，就有一个研发，我们厂的这研发团队，他要研发了上千万次就是在点，就是你的触力大小，触的周边周烟机这个开关的周边触的热点感应度有多少，触的力度有多大，能把这个让人体就是很让人，比如说他做饭的时候有水上手上有油有污垢，怎么能快速的能感应到你这个这个手指就是开关在指令，所以他这些东西都在去测试，都在完善。相信我觉得以后可能会这些东西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使。 对，越来越得心应手。 对对对。 那现在呢，由于大家呢越来越注意健康了，注意环保了，所以呢抽油烟机呢也是在这些方面呢也更加的在研制当中哈。希望大家在做饭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健康哈。 对。 好，那刚才提到的是烟机哈，那么下面咱们说说灶具吧。这个灶具呢目前分为两大类，比如说嵌入式的和这个台式灶哈。不过现在用嵌入式的还是比较多哈。那么怎么选择一款比较好的燃气灶哈，在选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燃气灶它是这样的，燃气灶现在就基本上是嵌入式的比较多了 啊， 台式的可能就是台式的灶具呢，就是在前几年是比较多的，这两年呢因为美观的问题都会把灶具嵌到下边去，大家就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会有一部分客户，可能现在你们会可能感受到，当你开柜门的时候，你的火开的比较小，煲汤的时候特别是很明显，当你开柜门的时候在关上的时候这个火就会灭了出现这种现象，就因为是灶具嵌到下边去，有一部分它的厂家技术还不够完善，它采用的是下进风的，还是台式灶呢和嵌入式灶的它的区别就是一个上进风一个下进风上进风和下进风，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厂家就慢慢的在完善，就全上下全进风了所以买的时候呢一定要问它是进空气的这个就是上下是上进风的还是下进风的还是上下全进风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煤气燃烧需要就是空气明火煤气这三种混合在一起有一个比例，你的比例值越好它的燃烧就是越充分燃烧的火苗就会越省气 啊，这就是在选择煤气灶的时候。煤气灶呢，它一般分为不锈钢的啊，嵌入式的又分为不锈钢的和玻璃的啊，还有陶瓷的啊这几类。嗯，我建议呢可以选择一个玻璃的啊，玻璃呢有千分之一炸的可能性，但是呢它在这个出厂的时候呢，很多厂家在这个做这个玻璃呢，它都下边一个金属的一个防爆的钢丝网啊，本身这个也是钢化玻璃的，它裂了以后呢它也不会溅到人的身上。唯一它这个好处我觉得大气，黑面板玻璃的好擦，然后也大气好看，和就是这个超在搭配的厨房显得整个档次就会有所提升。不锈钢的呢虽然说我感觉它是万年牢，拿那个东西好擦好弄，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不太好看，首先我觉得是这样， 甚至到时间长了以后会黄啊什么的，不太好清理哈。 对对对，而且这个炉头在选用炉头的时候，你还有一个问题就要问他，你这个炉头是否是防水的。之前咱们会经常会听说过，就是啊那里爆炸这里爆炸，有很多是因为你做饭的时候煲汤的时候淤锅了，淤锅之后呢它会顺着这个锅这个延伸到你的下边炉盘去。 对对对， 面板下边叫做炉盘，延伸到这个炉盘里边去。如果是汤面汤这些东西延伸到炉盘里边以后呢，时间一长之后它会接了一层就是薄薄那种像蜘蛛网一样的那种我们叫嘎巴啊，接一层胳膊，然后这层胳膊呢，就像咱们拿那个漏数舀水一样，它没这个天然气呢，它的压力是比较小的。如果说有一层这个东西堵着它的话，它就排不出，它那个喷嘴啊，就排不到分火器那个燃烧室里边去，所以呢，它只能在这个阀体和这个喷嘴中间有一个喷嘴的一个排空气这个地方，会把那个煤气泄露出来，一直在泄露。你按的时候，它没有排到那个火排，你一直在泄露，泄露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危险。爆炸危险这种现象，砰一声，大家点火的时候经常会怕它砰一声，这种现象呢就有可能是它这个下边的喷嘴这一块呢就是被堵塞了，就是因为不防水导致下边的这个灌到炉盘里边去了。所以一定要问是 炉头是不是防水的？ 防水的啊，这块。 好的，那刚才您说的非常清楚，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上进风的，也有下进风的这个灶具哈，咱们要买这个全进风的啊， 对， 既有上进风，也有下进风的啊。 对。 另外材质呢，还是要买这个玻璃的啊，因为这个玻璃的呢，一个是好打理又好看哈，同时其实它也有防爆的这样的功能， 对，防爆的功能 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而且它这个灶具呢，还要看它一个什么火力。大家注重火力的问题， 对， 现在的火力之前是3.8，现在都是基本上是3.8的都很少了，基本上是在4.2到5.0之间的。它 这个说明书上都写着火力是多大，是吧？ 对，在这个选择这个燃气灶的时候，你不要听它满天飞射的这个怎么好用， 怎么 好用啊？对，你就告诉问他这几个值就行了。你的上进风还是下进风？你带不带防水的？另外，你的热负荷是多少？4.0。到5.0，这个期间我觉得还算可以，是吧？一般情况下4.2、4.5的了，现在火力都是这样，有的大火力的就5.0了， 好， 这几个值我觉得衡量。 一定要注意它是不是防水的，就它的炉头是不是防水的？ 哎，对。 另外呢，它的这个热负荷一般在4.0以上了。 对对 对, 对， 算是比较好的。 对， 来，这个动感北京呢，它是内行哈，他说这个上进风的燃气灶呢，总是不如台面的这个灶啊，它的火旺，是这样吗？ 上进风， 说上进风的燃气灶啊，总是不如呢台面灶呢火旺一些。 这个灶的话， 这是不是原来的印象啊？ 如果说是这样，之前呢有一部分是台式灶呢，有一部分呢它是之前的那个喷嘴啊，因为它的煤气这个喷嘴火炉头的原因设计的，也有一种就是你看之前的咱们的用的这个炉灶用到那种高压阀，会经常会用到。如果说现在的燃气灶你用这种高压阀，一下就把这个喷嘴就会吃掉，阀体就会吃掉，就是里边的会冲坏。之前的这种技术就是说它那个炉盘和配比空气的这个煤气的这个进气量比较大，所以你感觉如果说它用 好像火旺 好像火旺，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用现在的这个气呢，你也没有它也没有 达到这个，因为现在国家要求这个就是阀体在一个标准值不能过于太大，那个煤气进压就是压力不能太大了， 嗯 啊，所以它、这个、 其实压力太大， 可能这个 太旺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对，很容易发生危险。这个啊、它有一个热点就行了，有一个热点足够咱们做饭就行了。 嗯、 这个热点， 对，咱们一般可以自我调节的。啊、 对，台式灶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看他买的什么台式灶、 嗯、 啊。你要说是大锅炉这种的，可能它台上的相对来说可能会旺 一些， 旺一点。对，一般台式灶的话，它始终是没有嵌入式，上下全进风的这种火热负荷要高， 嗯， 除非有一种很老的，现在比如说老燕山的这种灶具，你看到、 嗯、 它虽然说很老，但是它的火很旺， 嗯、 燃烧出来也很就是 纯粹， 哎呀，很纯粹，这、 嗯、 种老燕山的那个灶具，之前的那种台式的那种灶、 嗯、 也会。有可能啊，他说的也有可能。 反正咱们也不要片面的追求火旺啊， 对对， 还是以安全为主， 对， 是吧？ 对，没错、 嗯。好，那刚才呢，咱们说的是这个灶具哈、啊，这个几个点，大家呢也一定要听进去哈、啊，在购买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另外咱们说说热水器吧，因为热水器呢目前分为三大类哈、啊，有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还有极热式的热水器。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根据你房子适合安装什么样的热水器来选择呢？还是说根据您的经验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电热水器呢，它分为电热，就是热水器啊，分为三大类，一种是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还有极热式热水器、 嗯。 电热水器就是大家经常会看到这种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包圆形的这种叫电热水器。 对。 然后有一种是叫燃气热水器呢，就相当于一个 有一个长方形的 盒子似的 嗯嗯。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小的，像一本书一样的， 特别薄 ，像 极热式的 笔记本电脑那么大一个东西， 嗯、 这叫极热式的。 嗯。 电热水器呢，它纯粹是烧电的，它的功率呢一般是从1500瓦到3500瓦之间啊，它的每个厂家的不一样，档位也不一样。但是电热水器呢，有一个好处，电热水器只要你烧开热水之后，它里边的热水就是75度， 嗯， 啊，一般情况都会达到75度。现在热水器还有一部分，可能会达到62度、65度，现在一般厂家都会达到75度，它的纯热水。比如说你一个60升的热水器里边烧能75度热水，它的热水出入率是80%，完了再加一部分冷水，它大概洗澡的话，4个人左右洗澡就基本上没问题， 够用。 冬天洗澡4个人，夏天洗澡的话可能是6-7个，因为它的进水温度在。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电热水器大概就是四个人，燃气热水器呢，只要你有燃气和电，我觉得它的一直可以燃烧轮流洗澡，这就是需求量的大小一个对比。然后再一个，我觉得那个从安全角度上来考虑呢，像电热水器呢，现在都有防电墙，出水端电，然后像那个煤气那个热水器呢，它带就是比例阀，像这些恒温机啊，像很多安全电脑板控制的，很多安全性的一些东西，安全的这块呢，就大家就不用担心 、嗯、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是极热式的这种呢，它是靠高电压高电流，然后瞬间就水经过那个热水器之后出来就是热水， 嗯， 能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7500瓦、6500瓦、5500瓦、8500瓦，能把这个水瞬间烧热，所以它很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电量。新装修房子呢，一般可以选择这个，但是看你家走电的这个平方数是多少， 这个比较费电是吧？ 对，特别费电， 电的负荷量大。 对你的这个家里的电表，还有空开，还有电线，它要单独走，最好是单独走， 嗯、 而且它这个对平方数还有4平方以上吧。啊，这个有一个要求，还有你根据你房间的这个距离有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你装的卫生间入立的厨房如果是一墙之隔的话，你可以考虑装一个电的啊，它就是如果家里人比较少啊，可以考虑装一个。如果说你是厨房，你的卫生间和厨房立得特别远，在厨房装个热水器，你在卫生间装个热水器，在厨房洗手的话，洗热水它就不太方便了。 嗯， 卫生间流到厨房这一段距离，你每天都这样，一天用多少水？你想洗个冬天洗个热手，洗个热水也刷碗就没有，所以这种就不太合适。我建议就是可以， 不管是燃气，你装燃气的热水器也好，是装什么样的好，这种就不太好了。 嗯， 所以我建议厨房可以装个小厨宝之类的。 嗯， 啊，装在台盆下边，然后热水呢可以专门供洗澡的，啊。这是电的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的一个区别。 嗯 啊，嗯，如果你们家那个这个厨房和这个卫生间啊距离比较短，我就建议可以选择一个燃气的那个 热水器 啊，对对对对， 嗯，那实际上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厨房和卫生间离得比较短的话，您就提倡是用这个燃气热水器更好一些，是吧？如果要是离着长的话呢，你干脆就用一个电的，因为电的话呢，它这个热水器呢，实际上它直接安到卫生间。 对 啊，直接安到卫生间， 它的距离就短， 距离比较短。 嗯，对， 啊，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来自于康宝电器的智利，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 谢谢大家。